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生命的真相，也许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对于健康的探索，人类却从未停息。20世纪80年代，日本、美国等相继使用先进高科技仪器对人体生物场进行研究。实验表明，人体生物场会根据人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青壮年的光晕比老人和婴儿清晰明亮，身体健壮者比体弱者清晰明亮。同一个人，各部位的亮度也不一样。有病灶部位的脏腑组织器官光晕暗淡、模糊、杂乱，而且在人体疾病产生前后会呈现出一种模糊图像。生物场开始引起了医学人员的极大兴趣。但是，如何使生物场发挥在医学中的作用，却成了医学界一大难题。一场有关生命健康与生物场的医学革命正悄然来临。生物场与生命健康专题讲学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各位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大型老中医人座谈节目，节目将为您邀请老中医人徐桂英徐主任。那这段时间，徐主任将为大家带来全新生物疗法。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您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要生尘。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俗话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呢别没钱。有些人呢，每年的收入并不低，家里呢也不缺钱花，在单位上呢更是绝对的业务骨干，而且大多呢都在行业内还颇有名气。但是这些人却因为急症突然辞世。我在想啊，他们的父母妻儿肯定都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所以无论家庭收入多高，也无论个人的业绩如何有成就，那么这一切跟健康相比，那就微不足道了。这道理呀，谁都懂，可谁也做不到。年轻的时候啊，都在用生命赚钱，这老了老了，都在用钱来养命。这不，我有一位朋友，年纪轻轻的已经升为部门主管，那他的工作生涯是硕果累累。可是，大伙儿想不到，他只活了34岁。 哦。 后来听人说呢，就是照他的用脑强度，即使是一天丰盛的三餐所提供的营养，对他来说都尚且不够，更不用说几年如一日的方便面了。也许呢，他不知道，或者呢，他也无暇去想，那些硕果其实就是以他的健康为代价的。是生命的透支。记得刚坐诊那会儿，我呢也犯过同样的错误。 怎么了？ 那个时候想让自己早点成为像公爹一样的大医，所以呢白天的时候呢我就一动不动的给患者诊病。晚上呢伏案记录医案，时间一久啊，这问题就出现了。每天早起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头晕，两个手发麻。刚开始呢 我以为我的血压有问题了。结果呢，公爹只用手指在我的颈部按了几下，就明确地告诉我是严重的颈椎病。 哦，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平时整日的肩背疼已然是病了，而不是长时间的坐着工作后的正常现象。公爹就说了，这种病哪怕是不吃药，仅仅是每天你有意识地活动活动你的脖颈，前后左右转转头，那也不至于发展到这种地步。你作为一名大夫，你不仅要保证患者的健康，你还要注意自己的健康。不然你想想，你自个儿都病殃殃的，你如何让患者相信你是一个高明的大夫呢？ 嗯， 公爹说完，就从位于颈部的这个天突穴给我开始按，按到位于脐上七寸的鸠尾穴。这颈椎病啊，是由于心脏到大脑供血不足造成的，而天突主治气阻，对治疗慢性的咽炎、咳嗽、气喘都有帮助。平常的时候呢，咱们可以拿掌根多揉揉，掌根啊，这个地儿比较有力量。 嗯， 那么多次按揉以后，咱们就会容易打嗝啊。咱们患者朋友也可以自个儿试试。那这就证明咱们的气呀，经常堵在这儿没出去。 哦， 从天突开始揉，揉到主治消除疲劳的鸠尾穴，那这样呢，就能起到一个开胸顺气的作用。啊，人呢就感觉到开胸了，顺气了，那心脏的血液呢就能够供上来了。 嗯， 如果呢这个气堵着，咱们心脏的血液它老上不来，那就会引起头晕、脑部缺血。另外呢，颈椎的问题呢也跟心脏的供血不足有关，血呀上不到颈椎这块，那颈椎呢这个地儿就容易老化，就容易形成淤血。所以咱们经常揉这块胸骨，你就可以缓解治疗咱们的颈椎病。 嗯，所以啊，这个身体一定要自己注意啊，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护。 嗯，这回咱们的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的活动啊，是为每一位报名的朋友都送出了价值1000元的体验卡，能够免费的让大伙儿呢用生物场治疗仪辅助治疗10次。那么这个数目呀，对很多家境富裕的朋友来说可能是不算什么，但是我知道那对很多家境困难又长期吃药的朋友来说，这个也算得上是雪中送炭了。 嗯， 那在这儿呢，我也想对大家伙说一句话，不管你的条件如何，你看不看得上这1000元的费用，我呢都希望你能尽快的把这个名报上，把生物场治疗仪用上。因为不管有钱也好，没钱也罢，只要治疗方式不正确呢，我跟大伙说，那最后真的都是白搭。 嗯， 有可能你因为家境富裕，治疗过程没有别人辛苦，你可能啊接触到了很多的进口药，你可能用上了很多的新的医疗技术，但是结局也不一定能如你所愿。啊，我记得我见过一个病人呢，那真叫特别有钱，他在国有大银行任中层的职务，但是很不幸，因为钱多呀，经济条件好啊，托人上广州做的手术，这个手术花了40多万，医院里告诉他，你先做基因检测再用药，这个呢比较有把握，所以呢又做了基因检测，这又花了20万。 嗯， 最后检测结果下来，就让他吃进口的药， 一盒3000块，啊，就7片啊，一个月至少需要4盒，大伙儿都会算，那就是12000了。 嗯， 很多朋友一听这个数字，脸色都变了。这个药有几个人能像他这样花得起？有的朋友就说了，我也花得起，我手里有几十万的。或者咱们市区里的老同志就说，我家还有套房子呢。但是您想过没有，什么家庭经得起这么个折腾？这老话讲，花钱如流水呀。那钱那玩意儿，它进化吗？它不进化呀。你要是这么花一场大病，到头来说实话什么都没有了。你说你一辈子辛苦，你为了啥？你到老了，你没吃着，你没喝着，最后呢全拿来治病了，那你冤不冤呢？ 嗯， 况且很多人觉着我花钱多我就一定治得好这个病，那可拉倒吧。就我刚才说的这位患者，他认为花了很多钱，找的全是最最权威的医院，最最有名的专家，用的都是最最贵的药，这花钱多吧。 嗯， 后来又找了一个所谓的大师，开了药面啊，这个一包就3000多。后来呢连续吃了2个月，最后呢还是因为骨转移增多，肺部进一步发展。 哦， 再来找我的时候，我一看为时已晚了，我也束手无策，我就追问那个所谓的大师，师从何处，在哪儿坐诊，他都回答不出来，只是跟我说那个大师是一个民间的高人。那当时我就知道他恐怕就是上当了。 嗯， 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也得多啰嗦几句。现在呀，人心不古，市场也比较混乱，什么样的人都有。要治病呢，你还是得认准正经的医生，正经的医院。你花冤枉钱，那还是小事儿；你耽误了病情，那后果呢，就严重了。而最近呢，给大伙儿免费用上的全新生物疗法生物场治疗仪，现在3甲医院也在用啊，因为这是相关部门批准的2类医疗器械，是有专利号，以及呢对代表性疾病有辅助治疗作用的明确的审批的。效果好不好咱另说，至少你用着放心。 嗯， 啊，它没副作用。你呢千万别病急乱投医，有可能你投的他连个医都算不上。这话得说回来啊，我给大伙儿讲这个事儿呢，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觉得自己有钱，这个命啊他就能金贵一些。你也别因为条件不好你就看低自己的性命。在疾病面前，大家伙儿都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你方法选错了，你花再多的钱也是徒劳。你方法用对了，即使你不富裕也能把这个病治好。 嗯， 就像我之前接诊过一个老哥哥，都76岁了。 哦， 家呢又是农村的，这条件大伙都知道非常不好。孩子们呢都在外地给人打工。啊，孩子们自己又有一家子人要养活，也拿不出来什么钱来赡养他和他老伴儿。老两口呢70来岁了，还在农村种地，每年的经济来源就是靠那片玉米地儿。老天赏饭的时候啊，一年下来能卖个18000的啊，刨掉这个化肥钱、生活费还有补贴孩子们的钱，那还剩什么呢？这个老哥哥辛苦了一辈子，落下了一身的病啊，腔梗，双侧的颈动脉堵塞，脑供血呢非常不好，随时感觉天旋地转。他还有风湿病，这腰啊腿呀、啊、哪哪的都不好。 嗯， 那就一直在县医院里拿药，每回呢医生给他开处方的时候， 他就要求大夫啊，甭开那太贵的，我吃不起。 哦， 人家跟他说这贵一点肯定有贵一点的好处。 嗯， 但是大伙儿说这吃药的钱都是强凑出来的，那他哪还顾得上这些呀？先前的还不知情，觉察不到，就是觉得胃口不好，吃不下饭了。后来呢，又经常肚子疼，那个右侧的上腹部啊，绞着绞着的疼，就带着右肩，这个背部呢，都有放射性的疼痛了。而且每一回发病之后，就发烧，打寒战。 哦， 一直拖到他老伴儿发现，哟，老头子，你全身怎么都黄了，就跟那个铜人一样。那铜的不是黄吗？对不对？嗯，这才把他送到医院。一查才知道，肝内胆管结石。后来孩子们东拼西凑，花了六七万，做了肝的部分的切除手术，把命保住了。 嗯， 这老哥哥这下知道，自己这一病啊，花了这么多钱，就说什么也不愿意再继续花钱治身上的这些个病了。他说呀，我越治越完蛋，我干脆自生自灭得了。后来呢，他的主治大夫也是看他家里实在太困难，就推荐他呢上我们这儿来做生物场治疗仪的临床。啊，这个做临床的是不要他花钱的。 嗯， 来了之后我给他用上了生物场治疗仪。仅仅做了一次，他就明显的感觉脑袋轻巧了，啊，清明了。他说以前这脖子上哪是脑袋呀，脖子上就扛着一块大石头那个感觉。 哦， 又是沉又是闷。这说明什么？说明脑供血做了一次之后得到了改善了。 嗯 啊，那么一个月以后，他说他关节不疼了。 哦， 腰腿又轻松了不少。啊，就是天不好啊，刮个风下个雨啊，他也没犯病。 嗯， 这说明他的骨关节的淤阻被脉冲给他打开了，骨关节被修复了。更加令他高兴的是什么呢？他的肝功能恢复得很好。 嗯， 这个医院的大夫完全不相信，他是半年前才做的肝部分切除手术。 哦， 说是一般做了这种手术啊，身体的素质极好或者又一直保养得当的人，那都得需要3到5年才能恢复成这样。而这个其实就是生物场治疗仪释放的高地磁对他的肝细胞啊进行了修复，使他的肝功能迅速的恢复运转。那他最后一次来我们这儿，他带着锦旗来的。 嗯， 进门这老先生扑通就给我跪下了。 哦， 把我吓得赶紧去扶他呀。我说这使不得，您长我3岁呢，您怎么一跪不是折我寿吗？他哭啊，他跟我说，像我这种人得了病了没钱呢，就只能听天由命。 嗯， 我从来就没妄想过有一天能治好我这一身的病。我赶紧打断他，我说什么这种人那种人呢，这天下的人不都一样吗？有钱没钱都有获得健康的权利。所以呀，我希望大家，你富裕也好，你贫困也好，你普通家庭也好，你都趁着这次活动，你就到当地把生物场治疗仪你免费用上。无论对什么样的患者来说，它都是一种最聪明的选择，最正确的一种治病方式。 嗯， 所以我会跟大伙儿说，这疾病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有钱的你还是没钱的，你得了病不在于你花了多少钱去治，你用了什么好药，最关键的是方法的正确。那么生物场治疗仪它是一种全新的生物疗法，它所释放的高地磁、纳米远红外线，还有脉冲，还有负氧离子等等这些个物理能量，都能直接用于细胞病灶，就能好病。 嗯， 这个 才是咱们老百姓最需要的好方法。 没错。 那刚才我不是说到那个手术吗？ 嗯。 很多老同志我知道，其实啊，年纪大了，这一辈子下来，都做过大大小小的手术啊，什么阑尾切除啊、囊肿切除啊、关节置换呐、尿道重建呐、支架呀、搭桥啊，有的时候也真是没办法。这病一突发，你不立马做手术，你保不住命啊， 嗯， 对不对呀？但是很多人，你会觉得反而这身上的毛病就更多了。 哦， 我这不是说胡说啊，说话得有根据。我之前那个在临床实验阶段，我遇到个70岁的女同志，她就这样。说起来她跟我还挺有缘，因为我们都赶上了上山下乡的热潮。只不过呢，我当时呢是下乡做了医生，她呢是下乡支教去了。一个城里的大家闺秀，从来也不知道农村是什么样，以前哪受过那份子苦啊。 嗯， 这下乡之后什么都得自个儿动手，什么都得自个儿干。慢慢的，虽然是习惯了，但那个年代农村的条件还是太差了，吃的住的都跟不上，日积月累的也就落下了毛病了。本来呢他也在农村呢结婚生子了，他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谁知20来年后眼瞅的就是快退休了，被调回城里了。回到城里有这个医疗条件了，那他就去做检查。 嗯， 发现什么病呢？叫子宫内膜异位并且感染。 哦， 这个得过的朋友都知道，哎呦，这个疼的就是可以说你就在地上打滚啊，来月经的时候。那大夫就说了，必须得动手术切除，你不切你就疼吧，疼的就是寻死作活的那种疼。结果呢，一刀下去，子宫、卵巢都切了，这子宫都没了，问题当然是解决了，但新的毛病就出来了。由于术后精液缺失，它就造成了习惯性的便秘， 嗯， 经常好些天都上不来厕所，只能靠果导片番泻叶来进行排便。 哦， 而且他那回呢又是夏天做的手术，伤口愈合的特别慢，还总感染。 嗯， 最后呢他又造成了肺部感染，导致他后来多少年就一直不敢用力咳嗽。他一咳嗽吧，他的肺就跟爆炸一样的疼。 哦， 而且他还平时肌肉一直有疼痛感。他说这也不知道叫什么病，这肌肉还疼，并且呢从腰腹部一直发展到了小腿。后来他发现自个儿手术后免疫力明显下降了，尤其是上了一点岁数啊，吹着点风脑袋疼啊，头疼脑热的，动一动浑身虚汗。 嗯， 一换季呢他就开始腹泻了，还时不时的尿路感染，小便的时候呢就出现啊这个烧灼感。所以打那回手术之后这么些年，他服用的药是反而更加多了。 嗯， 啊，比之前治他那个子宫内膜异位用药还要多。那其实啊，咱们中医发展几千年了，咱们不是说没有想到过做手术切除病灶这么直接的治疗方式。但是为什么这种直接做手术的治疗方式一直没有发展呢，甚至不推崇呢？这一个是你哪儿病了切哪儿，这个属于治标不治本。 嗯， 你病灶是切除了，可是你病根还在呀。再一个呢，就是在人体上动刀啊，我们中医讲它肯定会损伤人的正气，伤我们的元气。所以呢手术以后你会比别人更加容易感染外邪，滋生其他的疾病。 嗯， 而咱们今天咱们从这个生物学的领域，咱们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呢？啊，这个就是你在动刀的时候破坏了细胞的生存环境， 啊，你一刀下去，当时造成了细胞的损伤，组织器官的平衡被打破了，出现了紊乱了，接下来呢，就引发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当时这个患者在做临床的时候，他用上了我们现在大家伙正在用的生物场治疗仪，他感觉打自个儿的腰腹部到下肢所有的肌肉里头有那个小蚂蚁在爬，麻酥酥的，他觉得挺舒服。他跟我说，哎，奇怪了，我的肌肉没那么紧了，也不那么疼了，好像把这个无形的钢板啊给它撤掉了一样，也就是原先的那种术后的紧束感得到了改善。接着治疗了5次之后，他从5-6天一次大便变成了2天排一次大便，而且不需要果导番泻液等等药物的帮助。那么生物场治疗仪30次之后，他的呼吸没那么重了，嗓子里的痰都清除了。接下来去拍了个片子，发现肺部的炎性阴影有明显的缩小。那么做了60次，他说我身体仿佛是卸掉了一身的枷锁，整个人的身体呀，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几十年的那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的感觉没了啊，一身的这个小毛病一个一个的都见好了。那么一般来讲，人整个细胞的代谢的周期在180天，也就是说180天人的细胞它会整个的换一遍啊，就像我们皮肤也掉皮屑一样。所以说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啊，这个老中青这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你坚持做6个月，特别是老同志，你听了我这个话之后啊，我当时也跟那位朋友说，你听我的，你坚持做6个月。他真的坚持了半年，天天来我们这儿。半年之后，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吗？ 肯定很健康吧。 我告诉你，有的时候给他通电话，他今天在这儿，过2天跑那儿去了。 干嘛呀？ 四处旅游。什么毛病都没有，精神头比同龄人都强得多。别人都说他不像70岁的人。很多人都问他，你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了？他就笑了。那我们呢，在临床试验的时候，我们都做过统计，就是 90% 以上的老人在术后啊，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后遗症。那凡是做过手术的，您自个儿感觉感觉，或者呢，是免疫能力下降的这个问题。那么在生物场治疗仪，你用咱们就能把类似便秘呀、细菌感染呐、术后的紧束感呐、压疮啊，会得到改善。你要用上生物场治疗仪，早点把病治了，咱别走到那非动刀不可的那一步，咱别去遭那个罪，轻轻松松的咱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过程是舒舒服服的，那多好啊。那么特别是生物场治疗仪对慢性炎症有着非常好的治疗作用，这个呢我们很多朋友现在正在做辅助治疗的朋友啊，你们应该感受得到，因为这个和生物场治疗仪所复制的巴马的高磁场那是分不开的。在巴马的时候，我们当时听过一位102岁的当地老人说过这么一件事儿。他说80年代的时候，他们那儿来了一位乞讨的外地人啊，讨饭的啊，这个晕倒在路边，醒过来之后呢，这个人说自己得了一身的炎。 炎 啊？ 哦， 什么炎了呢？不是咸盐的那个炎 啊， 而是肝炎、肺炎、胃炎，他是说自己得了一身的炎。他说他这些个病啊，中西医治疗啊， 都没有效果。他这些个病啊，让他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也没治好，索性也不治了，所以呢出来乞讨。 嗯， 那当地人都觉得这个人长得慈眉善目的，怎么着看也不像个恶人呢，对不对？ 嗯， 这电影里嘛，坏的人不是都长得横眉竖眼的吗？而他说他作恶多，这个人不像恶人。结果他自个儿说自己当年呐，是队里的治保主任，专管坏人坏事和一些扯不清的乱事。那个时候呢，他对治恶人的办法只有一个，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呀？ 我跟你讲，他就说比恶人更恶 哦， 否则就镇不住恶人。所以呢，他说全是炎症。当地人听闻他的事儿，但还是收留了他，就把他给抬到了百魔洞的正中心，每天呢定时的给他送去水和食物。不到半个月，这个人的脸上逐渐有了血色，也能够慢慢的坐起来 哦， 还能够帮助村里的乡亲们干干农活。他在离开之前呢，他跪谢了村里的每一个人，并当着全村人发誓要行善积德，不再做坏事。那这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都能好起来，那就是得益于百魔洞这儿的地磁场高达0.85 高兹，而且在洞里岩石的作用下来回波动的这个磁场修复了这个人的受损的组织器官，特别是他们百魔洞里释放的这个远红外线，起到了特别是巴马这个地方啊，当地释放的这种远红外线起到了天然消炎的作用，消灭了细菌炎症。所以生物场治疗仪呢，我跟大伙儿讲，是完美的复制了巴马的高地磁，不但对人的代表性疾病具有了更强更有效的治疗作用，而且你经常做一做用一用，能使人活得像巴马长寿老人一样的健康长寿，这个呢就是全新的生物疗法。 也希望啊，这种全新的方式呢，能够让更多的患者收获健康。那对于想要领取1000块钱体验费用的朋友，如果您想参与，节目之后就可以进行报名领取。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呀，好，是徐主任。 对，我徐桂英啊，你好。 哎呀，你好，我的好老大姐。 你好，你好。 哎呀，真是好大夫，我拿你当最好的人了。 拿我当最好的人了，我一个老太太。 我听了这5-6年的这个节目了。我都听着你这说话，我最爱听。 听我说话爱听啊。 我一听这是好人 啊， 善良 啊， 有本事。 好家伙！ 我说我这后悔，我没有学医啊，学医我也跟你一样当一样的人。 你把我夸得跟花儿一样。您说说看，什么问题？ 我这病得了15-6年了。哎呀，我这个病叫间质性膀胱炎。 哎呀，这个病啊，得了。 我到处治到处看 啊， 保健品也用过了，是用的太多了，因汤药也闹的不少了 啊， 哎呀，各种收音机里头电视里头所有的东西让我听见看见 啊， 都试过了， 都试过了。 嗯 啊，最后就是我那个听到您讲课，我哥想哎呦看看这个法怎么样吧。 嗯， 我都天天听天天听。 嗯， 后来我就是大补鸳鸯，我都吃上那个了。 嗯， 我拿吃了以后呢确实还减轻， 减轻了。 要不现在我哥就想，我说又有这个咱们这个治疗医了，是不是能把我这病给我能去得了根儿啊。要不我就老想着做手术去了。儿子老头儿，都说我该做手术，把膀胱切除了。这省的天天这么反正天天吃药了， 那 哎呀，我都舍不得切呀，我都切了就这么一个膀胱，如果万一有个好办法也有治的情况下，你不也晚了吗？对吧？ 首先我跟你讲，你要膀胱切除了以后，那你这个尿可往哪儿放呢？ 就弄个尿袋子吧。 啊， 我真不愿意过那日子。 那你 觉得还是人过的日子吗？ 是啊， 人的尊严就没了。 我说你说睡觉犯事儿怎么办？你说那个洗澡怎么办？这感染了怎么办？ 是这一系列的问题。 哎呀走投无路，天天这个病啊都把我都疼死了，尿也疼，不尿也疼，天天这黑天啊，我这一宿我也睡不多的觉 啊， 最多的时候我平常有一阵这一宿正好是起来10次 啊， 刚躺下还没躺舒服了，这都有该尿了。还刚尿完了躺下，这心脏还蹦蹦着了，这就做梦了，找厕所了，要不就在尿着了。 间质性的这个膀胱炎在我们中医上叫淋症，也叫热淋啊，也叫这种病。 哦， 那么这个病呢，你得了以后它特别特别的痛苦，这个是确实的。你那个小便呢都不得疼嘛，对不对？你要去拉尿，那就是一种受罪啊。中医我不是讲吗，处处是方法。您得病这些年了，您各种各样的方法您想到的您都试了，但是我现在还有一种方法，生物场的治疗仪，这个方法您没有试，对不对？ 我听了。 对呀， 拍着号等着了。 哎，我告诉你，像您这个情况，你现在在吃药的这个情况下，特别是你之前吃过大补元阳的，你用生物场治疗仪接着辅助治疗的话，它的效果就会更加好。因为我对生物场治疗仪有信心，它不是止疼的药，它也不是消炎药，它是一台仪器。生物场治疗仪它是被这个批准认可的一台辅助治疗仪器，那它对于你这种间质性膀胱炎的患者，或者是膀胱炎的患者，或者是啊这个生殖泌尿系统有病的患者，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它可以释放出远红外，它这个远红外具有消炎杀菌的作用。那么对你这个间质性膀胱炎，炎就是有炎症，你疼它就是有炎症，有炎症你才疼，没炎症你就不疼了，它能消炎杀菌，消除你的这个病灶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生物场治疗仪它可以释放出跟这个广西巴马地区一样的地磁场，这个地磁场的作用，它能修复你的膀胱细胞，给你的膀胱加一层保护，避免发炎的症状继续出现。所以你做的时候，这个它有一个主机，这个主机呢，你呢可以抱在小腹的位置，起到一个修复作用。你第一次下来，我相信你应该感觉到这个疼痛应该是缓解了很多，可能你小便你会说我从来没有这么舒服的小一次便，那你这个时候对你这个病症的你就会有信心了。 行 啊，我给你增加个5次体验，别人一般的话就是做10次，我给你增加5次，你做15次啊，做15次你看一看这个效果好不好。 哎呀太好了 啊。好嘞，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哎呀太谢谢了，我这辈子没想到还能跟人说上话，我不想了，不敢想了。哎呦， 有什么不敢想的，心想事成啊。 哎呀不敢想了，你都天上飞下来救我了，这 个。啊好嘞，我等您的好消息啊，再见。 哎 哎呦，再见，谢谢啊。 哎，好，再见。 哎呦，谢谢老大姐，谢谢。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的免费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您好，这位朋友。 哎，你好。 哎，您好，叔叔，欢迎您。啊，您来自哪里的？ 我是丹东的。 啊，来自丹东，多大年纪啦？ 我63。 啊，63岁。那现在也是做了生物场治疗仪了是吗？ 啊，做了。 啊，做了几次啦？ 做了一次，一会儿我再去做第二次。 那接下来呀，咱们就把这个治疗仪之后的效果和反应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好吗？ 啊，好，谢谢。 不客气。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 哎，我徐桂英，你好，请说啊。 啊，我先说说我那个病情嘛。 哎，好。 我的病是脑出血后遗症。 脑出血，嗯嗯。 啊，得的。 嗯。 得的。09年得的，得了能有9年。 哦，9年了，嗯嗯。 啊。9年哈、啊，就是吃药，吃药也没吃好，完了听说那个听广播，听你们那个广播，完了那个我后人也就听着我打电话给我说做那个治疗仪，那个做治疗仪我来做，做了头一次，哎，我就感觉挺好。 哦，一次坐下来感觉挺好。嗯。 啊。 那我问您呢，您09年得的这个脑溢血，当时的这个情况血压高吗？ 当时犯病，上医院抢救我的时候。 血压高吗？ 血压特别高。 特别高。你血糖高不高？ 血糖不高。5.0。 血糖不错，就是血压高。是不是 啊？啊，血压就现在哈、 啊， 当时哈、啊、犯毛病的时候，当时血压 啊， 现在哈、啊、是血压是通过理疗啊，什么就通过做这个，现在这个血压，一点也不高 啊，现在不高了啊， 正常 啊， 120/80。完了这要现在是通过这个治疗仪做哈、我感觉就是这个浑身啊这一半哈 特别舒服。 哦，那一半特别舒服。 我要呢再做第二次啊，能更好。 你那一半拉身子能动吗？ 能动。 能动，但是什么不舒服？是麻呀？是沉呢？还是怎么样啊？ 有点带麻那样似的，还稍微有点沉。 带麻带沉。 啊。 那你做了一次以后，那这个麻和沉你觉得哪有什么变化呢？ 当时啊就是治那麻什么玩意儿 啊 就是有点轻松了。 哦，轻松了，不那么难受了。 哎，对。 您说一说您这个病吧。因为脑溢血这个病呢，它一般的就是咱这个血管出问题了。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也有糖尿病，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病症，导致血管的破裂啊，会导致这个病的发生。那么脑溢血跟脑血栓跟其他的脑血管的病变一样。它最终的结果就是半拉身子不太方便了，或者呢全瘫，或者是半瘫，或者是呢 看上去呢问题不大，但是自己觉得呢，那半拉身子呢，总觉得是不对劲儿，啊，实际上就是说，你当时发病的这个淤血啊，它堵了你的血管了，有一部分支配你的身体的这个细胞得不到血氧的供应以后呢，它死亡了。那么您现在呢，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呢，我们这台仪器呢是通过它释放的脉冲。 啊， 你坐上去以后，你是觉得滋滋的，是不是、啊？跟那个 对对对， 好像那个小触电那样子的那种感觉。 啊，对对对对。 那么生物场，它这个释放的这个脉冲，就不断的在打通你淤堵的血管，把你的气血运行顺畅了，啊，顺畅以后，你的血液循环正常了，对不对？你本身淤堵在那儿，脑溢血以后，血液循环不畅通。血管当中的垃圾毒素不断的在那儿堵，因为它不通嘛，血液循环一直要循环的，它越是不通的地方越是堵，越是堵你血液循环越是不好的话，你那个地方就是老是不舒服。脉冲把这些垃圾都给冲走了，让血管给打通了，血液循环正常了，那你这个那边的身体半拉身体就觉得轻快了，不怎么麻了，就觉得也不怎么沉了，对不对？ 嗯， 哎，那你用着好，你就坚持用。我希望你呢一天一个变化，好不好啊？ 啊，好啊，好，好，谢谢徐主任啊。 啊，不用谢，不用谢。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 啊，好， 哎， 再见。 哎，好，再见。 再见， 哎、 嗯。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这位朋友你好， 那个。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 我称呼你一声徐阿姨吧，你辛苦了。 行啊，叫我阿姨也成啊，不辛苦啊。 我主要是我跳主要的说，因为就像你讲座的时候，你跟我们讲，就是说人身体有多少病，我全都有。我最主要的是产后风湿 啊， 还有心梗，还有脑的腔梗 啊， 反正这是最主要的，还有肝囊肿、胆囊炎、胆结石。 嗯。啊，你的五脏基本上都有问题了。 我全都有什么五更泻呀、12指肠皮肤溃疡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全都有。我脸是黑色的。 那你就不光是五脏、 那个颧骨还有大斑。 那就是连六腑都有问题了，11个脏腑 我没有， 都 不 太好。 我没有好地儿。 没好地儿你还笑得出来呢啊。心态好 那好。遇到你了。 嗯嗯嗯嗯，心态好就好。 我遇到你老人家，我就觉得我有生的希望了。 好，觉得有生的希望了。好，那您说说看，您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做了之后，啊，你觉得怎么样？ 我做生物场治疗仪今天第6天了，我现在的感觉是，手心脚心热了，就是我腰椎、梗椎、腰间盘都突出吗？ 啊啊！ 但是今天和昨天我坐公交车的时候，坐着没问题，就说没那么累，没疼。就是刚开始坐的第一天，我也有反应。就是说他这个仪器嘛，抱着哈。我这不是胃哪儿都怕凉嘛。完了就是一点一点的，就是往下粗的循环。坐到第4天的时候吧。他这个就是从那个环跳鞋一点一点的往下移动 啊， 10分钟移动一次 啊， 完了就移动到膝盖 啊， 从膝盖那块就出汗了。 哦，膝盖当时 出汗啊，他出完汗之后就是就是那叫膝盖后边那个窝 委中穴 出汗了。 委中穴出汗 了、 完了 他出汗以后又过了有不到5分钟吧，又往下去了。我说脚脖子，我说这么我们这位同志做吗？我说的脚脖子又出汗了，完了之后就到脚心 啊， 他是一步一步的，可能我还是没全通嘛。完了， 一节一节的通， 就做完了 啊。做了多长时间？整个过程？ 整个过程，正好是半个小时嘛。 啊，他给你做了半个小时，这个时间是做足了啊，做足了半个小时。 一般的。 但是我、我现在的感觉是腿轻松啊，一醒脑呢下公交车的时候走道特别松快、 走道特别松快，跟之前是不一样了 我走路啥的吧腿都沉，里头背也因为我全身都是不舒服嘛完了，那个从我做这个仪器这几天，我感觉良好，因为我听你讲的时候就做这个咱们这个操嘛，开山脉嘛，三脉贯通法，我天天坚持做，我总觉得这是见效挺好的，和他们没开的就不一样。 你跟人家没开山脉的这个功法，你做跟人家不做的人不一样，咱们这个远红外它能渗透进去，能够渗透到咱们身体内部，你觉得热往下跑，它能渗透到9到12公分，所以你的整个心肝脾肺肾，你如果靠也好你抱也好，它直接就渗透进去了。你这个产后风啊是你这个得病的罪魁祸首。一个女人生完孩子，她浑身的关节都会打开，那么这个时候风寒湿邪，你如果说天冷的时候洗尿布了或者怎么样了，风寒湿邪，或者你提前洗澡了水不热了，或者洗完头没吹干没包上，好，风寒湿邪进去了，进去以后就造成你骨关节的骨细胞出现了闭阻，闭阻就是不通，不通就是疼，疼了以后还会肿胀僵硬还会变形。那么生物场治疗仪，你觉得这个腿从腰啊，从这个胯骨往下慢慢慢慢打通了，腿轻松了，它打通了你闭阻的骨关节，第二个它修复了你受损的骨细胞，所以你的这个腿轻松了。我们那个时候在那个巴马，就是那儿的百岁老人啊，就是有些老太太那孩子生了7个8个的，那生孩子也不像咱们这边这么讲究，对不对？农村里哪这么讲究啊，生完孩子没多久得下地干活，可是当地人没有得产后风的。我们说为什么呀？最后找到原因，当地的地磁场，所以这个地磁场会让我们人很健康。那么咱们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就您做的这台仪器复制了当地的地磁场，那你身上除了这个产后风，你还有心脑血管，我们说风心病啊，风湿性心脏病，你要不早点治疗，回头2尖瓣3尖瓣那还得做手术啊。你心血管方面的病，除了风寒湿以外，你这血管里有垃圾了，你内脏也不好，代谢也不好，肝也不好，好了，肝主疏泄，疏泄不了了，血液里有垃圾了，血液循环又出问题了，那么你用的这个生物场治疗仪释放的脉冲，就是滋啊滋啊，你觉得那个你可以忍受的这种震动就是脉冲，它把这些垃圾都给你刷走了，冲走了，你血管通畅点，你血液循环正常点，你就会觉得以后心脏啊各个方面啊都会好。我建议你啊，现在手机把你自个儿的脸自拍一张，你脸上的黑斑，你过一段时间你的肝脏的疏泄如果好了，那我告诉你，你这个脸上的黑斑它就消失了，真的，它很神奇，不光是让你健康，而且它让你美丽起来。 那太好了，我太谢谢你 了。都考虑到了啊，你这个一体多病，五脏六腑11个脏腑都有问题，你要吃药，每一样吃一种药，你就得吃11种药。 对。 每一样吃2种，你就吃22种，你就别吃饭了，病好了也不用吃那么多药了，啊。我们说下半生啊，人能活个自然活的话，活个120岁，你这前头的一半都还没到呢，下半生希望你活得轻松健康美丽，好不好？ 好，谢谢霞姨。 不用谢，不用谢，再见了啊。 啊，祝你长寿啊。 好，大家长寿，再见。 好的，拜拜。 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